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实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偏是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排到收费广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湾仔告示打道有路面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告示打道右转坚拿道天桥嘅支路封闭，车辆可以改经会由维园道转向。另外，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都有保养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五点，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介乎佛光街天桥至到九龙城道交界慢线，以及启德隧道去九龙湾嘅管道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方向。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啊嘛！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阿曼，很开心今年有机会做主持。在政坛上面有机会见到社会上不同的大人物，甚至乎有机会交流，自由地对社会上不同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都想好像我那就快点参加我们新一轮的招募啦。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可能系全港涵盖最多范畴嘅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将会有黄德森、李丽珊、张尼学界体育馆环节同我哋畅谈回归25载精英运动员嘅进化。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喂，关唔关你事噶？ 唔关，星期五今晚今个星期五唔系我。 李丽珊， 唔系我就系、是、我会睇电视同埋听住收音机支持港台体坛一二三。 即系阿 Vivian 啊？ 冇错。 喂，可唔可以叫佢帮帮手约嘉宾啊？ 你想约佢两个？ 喂，梗系啦。 喂，其实我自己私底下同佢哋有联系嘅。 通知后，喂，你就早啲讲啦，咁交俾你啦，话。 唔系唔预约噶。 得啦， 唔预约噶。 好啦，咁啊，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点啊？大家几好嘛 ？OK 啦。 OK 啦。一哥，你拍戏拍成点啊？ 哦，还好嘅。 不如你讲下。 有进步空间咯。 有冇俾人闹咧？ 诶，咁又冇，咁又冇。 诶，你喺片场咁耐，有冇试过俾人闹咧？ 喺哦嗰阵时做副导演就有咯，系啦。 诶，俾人闹啲咩？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你讲一讲先，俾边个闹先？ 哦，唔系你，俾阿执行监制闹啊。 系闹你啲咩咧？ 即系唔主动帮手咯。系啦，因为始终即系小弟第一次去拍现场拍摄啊嘛，咁就唔知道几时要落去帮手，几时唔使帮手，几时即系保持安静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就话哦，有啲位你应该主动啲去协助另外两位副导演咁样，咁就有些少嘅教训咁样咯，系啦。咁咯， 咁自己做咗演员之后咧，唔同啦，一个 咁 有冇私人化妆间啊嗰啲啊？ 未必一定有私人化妆间嘅，如果你出外景，咁会唔会有张凳俾你坐喺度晾脚啊？咁嗰啲啊？ 咁有冇杯系写住你个名嘅咧？ 都冇啊！ 哎呀，咁有冇茶水嘅同事咧？就啊，一哥一哥饮杯饮杯咁样。 哦，咁又冇，咁又冇。哦， 咁有啲咩身份上，即系咧身份唔同咗啊嘛。咁喺待遇上面有冇唔一样噶？你觉得？即系演员嘅身份同 冇咩特别嘅，系小弟比较即系叫做低调 humble 啲。 哦，咁你如果 唔同喺电台比较高调， 如果你遇到嗰啲咧，又唔醒目嗰啲副导演，你会唔会出声咧？ 我唔会，唔会，唔会，我礼貌前唔该前唔该后嘅都。 即系你见到佢哋差唔多出事嘅时候，就由得佢等佢自己。 咁唔到我出声啦，呢啲情况。 咁你自己试位定系叫副导演？ 皆自己试位啦，自己去试。诶，我嚟，系副导演我嚟。我哋咁 样啦，OK 啊， 冚老啊， 好啦， 揾食艰难啦，而家 今日先走去交啊嘛，系嘛， 今日先走去交差饷，又搞咗几千蚊啦。 啊，你有差饷交咁巴闭啊？我啊真系未交， 头痛啊真系。 我啊交租嘅啫， 今朝收到个 message， 原来未交噶，原 来。哎呀，一个真系今时唔同往日啦， 头痛啊！ 交咗差饷之后，可能你嘅心情有少少唔同嘅。 系，好啦，咁啊，一哥，咦，今日关唔关你事啊？今日？个环境咧，即系今日冇秋官出嚟啊嘛，系嘛，唔关秋官事啊，今日系嘛？ 咩秋官啊？ 今日 跌咗好多， 唔关秋官事噶嘛？新官冇新气象啊嘛，系嘛？ 冇系嘛？ 冇， 唔好咁啦，秋官真系好惨， 地蟹效应 真系好似太阳咁温暖 啦，好惨啊！ 好啦，一哥咁你即系而家个人高调咗啦，咁我听讲话你咧喺周末期间啊都会即系四出去巡逻下。啊，即系参加下唔同嘅活动咁样嘅喎，而家 咁啊，话说小弟咧，寻日就同太太咧就去咗佢旧公司嘅嗰啲 family day 啊。咁如果大家 星期五呢度都有个 family day 嘅，得闲上嚟坐下， 家庭同乐日咁样， 都系算系你旧公司嘅 family day 啊。咁跟住之后就去咗葵涌一个公司嗰度，咁佢哋有个自己嘅地方咧，就有嗰啲搞一个家庭活乐日，就是、因为系正咧就系佢哋50周年啊，即系。成立公司成立50周年，咁就搞个活动，就大家一齐玩。咁一日入到去咧，映入眼帘第一样嘢系咩咧？就 系 先有一个好大嘅吹气嗰啲水滑梯啊！ 哦，而家好兴噶，俾小朋友玩。 系啦，俾小朋友玩。 有冇水冲落嚟噶？ 冇水， 冇 水，系啦。咁、 啊、 我谂大概都3-4米高嘅一个水滑梯，充气嗰啲，咁就俾啲小朋友排队啦。咁当然我哋准时去到2点开始嘅时候咧，所有活动系未开始嘅，因为大家要先留意喺台上面嘅所有嘅一啲可能 啲仪式啊， 系啦，咁会有啲 MC 出嚟讲嘢啊，咁然后就可能分 享。我哋嚟紧都有一坛嘅，系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系啦，咁啊，当然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其实我哋早一两个月就讲起呢个中秋节咪话嗰啲即屋村式嘅嘉年华同埋联欢晚会嘅， 系 咁其实就令我谂翻起，哦系啊，我就系好耐冇去呢啲嘅嘉年华同埋联欢晚会啦， 系 咁啊，寻日晏昼去到嘅时候咧，咁啊去到个台度先即系揾咗嗰位嘅旧同事，就攞咗两张嘅入场券啦， 系 咁见到入场券已经好亲切啦，因为入场券隔篱咧有嗰啲 咩2蚊嗰啲。coupon 啊， 系有 coupon 啦， 即系派鱼蛋， 换领炮谷，换领糖果，换领汽水同埋纪念品换领，最紧要咩？有抽奖券，咁然后有个 number， 然后就可以抌入去咧，就话转头抽奖嘅。咁啊，台上面亦都有好多嘅嘢喺度进行当中啦，例如系有啲公司嘅比赛啊，例如系。标语口号创作比赛咁样， 系 咁就会 即刻玩啊！ 哦，唔系佢哋原来之前已经有噶啦，只不过当日系颁奖嘅啫， 系 即系例如原来系呢个嘅行政部嘅陈小明咧就攞到第二名啊，可以得到公司嘅现金奖1000元咁样， 哇咁多啊！ 系好似有1500咁样。 诶，咁啊，陈小明嗰个 slogan 你记唔记得系咩？ 唔记得。 哎呀， 我只记得系床头诗嚟嘅。 你应该记住 我。我记得系床头诗嚟嘅，咁就系个床头诗就系公司嘅名称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咧，因为话明系家庭同乐日啊嘛，咁就有啲一家大细俾人捉咗上去表演咯，我称之为即系嚟自呢个人力资源部嘅陈大明咧，就同佢嘅女女啊，就上到去表演咁样。 咁表演啲咩咧？ 有啲喺度跳舞啊，有啲喺度唱歌啊，咁亦都会有我哋 啲童年阴影嚟 嘅。系啦，亦都会有我哋即系。嗰次講起嗰啲咧，就會每一個部門都有個同事，可能特別好歌喉嘅，上去表演浮誇啊，或者 其實可以唔使嘅，未必去到咁盡嘅。 謝謝你的愛啊！ 但係聽 MC 嘅簡介，佢都係Annual Dinner 嘅經常表演者嚟嘅，係啦。咁另外一邊就有一啲攤位遊戲啦。咁嗰啲攤位遊戲咧，我發現同以前咧。 又再進一個層，即係再高一個 level 啊！ 係咩？ 而家會 book 定一部部嘅籃球機喺嗰度，然後就射籃啦，同埋啲玩具咧。嗱，我哋以前嗰啲屋村樓下嗰啲獎品咧，可能都係嗰啲擦紙膠啊、鉛筆啊、原子筆咁樣啦。佢而家係一大盒，我諗好似咧個鞋盒咁大嘅玩具咯。 哇！ 係啊， 哇！你哋嗰個公司好有錢喎、 啊，多得滯啊！呢、這個、啊、 即係個朋 係舊公司。咁就佢例如可能你射籃球，如果你一分鐘入邊射到100分嘅話咧，咁就可以有嗰盒大盒嘅模型咁樣咯。有十零盒嘅，系啦， 咦，咁好坚 啊！同埋有好多比较都好大型嘅一啲玩具，咁当然仲有一啲小丑嚟表演啊！好耐冇睇一啲系真系即场同你做嗰啲表演，即系可能同观众有互动，佢掟顶帽落去，然后你又要接翻，同佢有啲魔术嘅表演啊！呢啲扭计式喺度玩嚟玩去，好耐冇睇呢啲，同埋有即场，原来仲有嗰啲即场帮你画公仔样嗰啲咧，系啦，同埋 漫画样， 系漫画样，同埋帮你影即影即有，然后后边有啲货柜码头嘅背景同你認識認識有，咁就而家都幾多呢啲嘅活動喺嗰度咯。 係 係啦，尋日就經歷咗一個。 咁你個人認為有冇盡興咧？你個人 開心嘅，因為我係幾懷念呢啲，即係玩翻呢啲小遊戲啊，或者換嗰啲禮物啊，同埋排隊咯。我同埋排隊有策略噶嘛，以前即係以前可能一家大細落去排，咁阿爸阿媽就會排各排一條隊，然後排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就入個僆仔過嚟。咁然後到你玩完之後咧，阿媽嗰邊就差唔多排完啦，咁你咪要去翻阿媽嗰邊咁樣咯。 係啦，其實你而家喺超級市場買嘢排隊啫，個策略都 係 差唔多。 但係呢個係有一種，我咪就係講翻起好似。同啲同事都係傾翻起，諗翻起以前嗰啲屋村嘅嘉年華，就話哦，以前係啊，我哋一家大細連埋啲阿爺阿嫲排足四條隊啊咁樣。 不過咧，嗰啲屋村嘅嘉年華咧，真係好受街坊，即係年紀大嗰班同埋年紀細嗰班兩個極端咧，係極度支持嘅。 因为冇嘢做嘛， 系啦，因为佢哋冇乜嘢做啦。第一系咁样啦，二嚟咧就系，我觉得佢哋系应该话，如果我哋作为第三者去睇咧，都必须要有佢哋呢一啲咁样嘅持份者喺度咧，嗰个嘉年华先至叫好玩嘅。 嗯， 即系你话，譬如净系得僆仔喺度玩咧，你唔觉得好玩嘅；净系得老人家喺度嘅时候，你又觉得好似争咁啲。但有老人家同埋僆仔一齐摆埋落嚟咧，我系会选择坐喺度睇咯。 即系睇下佢哋啲表现啊。 系啊，睇佢哋玩好似系特别好玩。 佢一定有一 些有好多啲互动嘅位好正。 即系我哋即系叫做比较谨慎地去讲啦，比较。爱攞收集奖品嘅人噶嘛，定系啲 啊？奖品杀手嘛， 系咪咁？寻日有个家庭，一个家庭拎咗三盒大奖啦，已经。跟住阿妈话：，哎，舅父唔好啦，俾啲奖人哋拎啦，咁样。系啊，咁所以 说话都有啲嘢。 咁但系我又觉得嗰个系真系一个家庭同乐日咯，因为你见到可能啲一家大细上去表演啊，又可以排队拎炮谷啊，好耐冇呢啲嘅活动咯。咁因为主办单位都话都系即系适逢寻日佢哋50周年啦，咁啊再加上天气好啊。疫情相對地緩和啊，佢哋先搞得到，都係好多即係託賴好多方面協助先做得成嘅一件事。 以前咧，通常都會係一啲咧有叫即係冇疫情之前啦，通常一啲大時大節咧，都一定會有啲屋村嘉年華，細細地都會有啲喺度咧，就同大家玩一下咁樣。 冇錯啦，咁啊，適逢啊，一過去嗰個叫咩話？咩 Family Day？ 家庭同樂日 係啦，小弟啊！就冇你咁高檔啦，玩嘅層次就冇咁高檔。我哋去咗咩咧？ 簡單啲， 我哋去咗另一個地方， 係 佢就有一個香港政府成立20周年兼唔知乜嘢行山，唔知乜嘢同樂日嘅展覽會， 嗯， 類似係咁樣啦。佢咧都係一個 去行山定去展覽會啊？ 佢係一個好多其實係同你個嘉年華會好接近嘅， 係 其實咧就係一個專係講行山安全嘅一個同樂日啦。我諗都係喺。屯門嘅大會堂對開嘅空地， 哦， 好啦，咁啊，即系嗱，同阿一哥嗰樣嘢有少少唔同嘅，就一個成件事都係講行山安全。好啦，咁大家諗下啦，當日啊，即係我諗可能有啲住屯門嘅街坊又去到啦，你估有啲咩喺度啊？ 行山安全嘅嘢定係咩？ 一個活動係講行山安全嘅。 即係嗰個活動裏面應該要擺啲咩喺度？ 冇錯啦，你覺得有咩隊伍喺度啊？或者 哦，隊伍啊？ 係啊，有咩攤位喺度啊？ 点解啊？ 唔系即系 一定有订嘢嘅摊位嘅。 唔系即系我意思，关啲咩人士啊？ 关啲咩？ 佢话队伍喎，即系啲拯救队咁样嗰啲啊？ 好多 系咯，你系咪想我哋答呢啲啊？ 你试下答下。 童军， 有嘅， 系 啦， 十 红十字会 有嘅， 圣约翰救伤队 冇，佢有医疗辅助队， 医疗辅助队 系啦，我想讲咩咧？ 嗱，因为佢成件事，我初初咧，我听到一件咁样嘅事啦，其实嗱，即系我就唔小心行入去嘅啫，总之就咁。但系咧，细路仔好中意，因为有嘢玩啦。咁总之佢成件事就讲行山嘅安全啦。咁原来咧散咗好多嘢出嚟嘅。咁佢嗰度应该有三十零四十个摊位。 嗯。 咁我真心谂，哇，三十零四十个摊位有啲乜嘢咧？ 有排玩喎、 啊。嗰度好大咩？可以装到三十。 佢啲 market 好细嘅啫。 OK 吓。 咁啊，头先讲嗰啲咩嘅部队啊，跟住唔知消防队又嚟操啊，警务处有啲人嚟操啊，即系童军啊，咁啊好多呢啲啊，首先。咁原来仲有好多嗰啲咩业余无线电总会啊， 飞机咩即系放飞机嗰啲总会， 系啦、啊，飞机总系啦、啊，通信事务管理局啦、啊，关咩事啊？原来收到收唔到就关佢哋事啦、 啊。 或者行山又要揾个地方收到个电话， 邓子峰喺 度 啊， 冇方力申喺度嘅，方力申条片喺度啫， 真系轻轻松松啊。 咁有好多呢啲咁嘅，有一个咩香港咩唔知咩，即系我惊噏错啦。总之系同地质有关嘅协会啊，即系介绍下咧唔同香港有啲咩岩石系啦。揾到啊， 系啦， 咁啊， 唔知 就总之有好多唔同组织嘅行山协会，好多人，咁啊不断咧就有，其实咧即系我又冇谂住会出席嘅，所以我亦都冇谂住会有啲咩得益啦。咁但系发现咧，原来咧除咗有好多游戏玩，嗰啲游戏就冇话一哥啲咁高端啦，佢都系嗰啲。即係譬如咧，有塊風波喺度，咁入邊咧有十個窿嘅，啲啊大啲，啊細啲，咁 你掟個波波入去， 係掟波波入去，掟中最窄嗰個咧就係藍蛇尖啦，即係最高難度嗰個山咧，你就有三分。咁啊個窿比較大就易啲，嗰啲咩加樂徑咧嗰啲就有一分。咁啊湊過有五分咧就有獎品啦，即係類似呢啲。 咁我嗰邊都有呢啲嘅，佢都有個掟嘢嘅資源回收，係啦，一定有嘅。 咁啊， 即係掟中掟唔中。 你笑咩咧？ 通常咧，即係可能啲阿爸阿媽咧帶啲僆仔去咧，初時就諗住俾僆。一齐玩，咁个僆仔掟极都唔中咧，咁阿爸阿妈咧就同心起啦，跟住咧就等我嚟啦，呢啲咁喺度争，咁喺度掟， 哦， 系会参与埋噶嘛？ 发生咗啦， 咪就系咯。 嗱，呢个只系后边， 你等我嚟啦， 后边嗰部分，前面嗰部分你漏咗啦，前嗰部分。嗱，轉頭唔應該咁掟嘅，你應該拋物線掟過去， 拋物線啊，瞄住佢都係撞嘅。同埋邊啲攤位最受小朋友歡迎咧？就係嗰啲俾你試下體驗下。做嗰款紀律部隊嗰啲攤位，譬如醫療輔助隊，咁佢就有部單車喺度，咁原來嗰啲醫療輔助隊咧，佢就有嗰啲即係入後面有個急救包嗰啲咁嘅單車咧，嗱即係咁樣嘅，咁咧佢就會有啲人咧就俾啲制服咧，就俾啲小朋友著咯，呢啲係一個著咗件熒光衣上去影張相，咁就好開心噶啦，嗱仲有一個呢個， 咁但係其實佢應該再 仲有民安隊， 唔係佢應該再度多個遊戲出嚟。 好多嘢玩 嘅。嗱，你话佢嗰个单车后面有一个急救包嘛，系咪？咁然之后你抌晒啲嘢出嚟，叫啲人咧摆翻落去。 系。 咁咪得咯，咁咪几好玩。 佢嗰个咧，即系咪飞行服务队啊？我因为嗰个太多人排，佢有一个咧系，譬如 set 咗一个架喺度嘅。就是、幻想咧，譬如如果有个人佢喺河，咪有人成日有啲片， 喺度吊佢上嚟。 佢咧唔知点样用嗰个 pulley 叫咩啊？即系嗰啲工，嗰啲叫咩滑轮 拉轴， 拉轴滑轮， 系啦系啊， 点样拉嗰个人上嚟就俾你体验下，咁啲小朋友就好开心有嘢。嗱，咁佢摆个假人喺度，就你点样拉佢上嚟咯？咁啲小朋友咪好中意玩咯，好多呢啲急救啊，摆个公仔喺度，你点样？ 你有冇试试？ 人工呼吸 去拉、啊， 人工呼吸我梗系冇啦，系啦。咁原来都几有趣嘅，咁我哋咁样喺嗰度咧。都可以玩咗两粒钟， 哦，两粒钟算少啦。我寻日嗰度可能四五个摊位，我都玩三四个钟。 攞咗啲咩礼物翻屋企啊？ 你玩咗几多次打篮球啊？ 我篮球冇排队，因为其实真系有一个叫做策略喺嗰度排队嘅。如果你人少少，即系可能你得两个人去，你就不能即系太贪心，个个都去玩啦。咁你要睇佢嗰个每一个队嘅嗰个排嘅入同埋出嘅速度，究竟边个要排耐啲，边个排少啲？因为例如有个同事佢好想玩篮球机咧，佢排完篮球机，我已经玩咗三个摊位啦。咁、所以你就系要留意边个短啲，边个快啲，同埋边一个嘅礼物系最吸引咯。咁、我应该系拎咗 充满计算，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同乐日嚟嘅啫。 我系拎咗一个擦纸胶同埋一沓嘅面冇纸嘅。 我哋咧就攞咗一啲嘅 folder 啦， 系啊， 有啲有纸巾啦， 系一定系有 folder。 同埋有一塊眼鏡布嘅， 有冇筆啊？原子筆， 我叫我啲女冇攞， 因為屋企太多啊。 係冇錯， 但呢個係有用嘅東西啦，我覺得還可以。 係，仲有好多宣傳單張啊。女生女人同樣長不大，暗中也想某棍的寵壞，結婚與不結婚，幾經親友。So bye. 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自量，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 卫兰嘅新歌歌名叫做《我的视角》啊！阿即哥听讲话，你琴日都仲遇到啲怪事 嘅， 系咪啊？ 我寻日都遇到一啲嘅听众嘅。 你想叫人哋咩啊？ 冇排队嘅时候遇到一位着住曼城波衫嘅听众，系啦。不过佢话佢以前二台嘅时候有听多啲嘅，系啦。而家就可能即系比较少。 你有冇空佢啊？你而家要听 咁 嗰啲咧？ 冇你。咁除此之外咧，因为系太太嘅旧公司嘛，咁啊翻到去有好多嘅旧同事啊、上司同佢打招呼啦。 又出事喎！上次打招呼， 唔好讲出事嗰 part 啦，系啦。咁啊，话说有一个佢嘅有一个叫阿 Tim 嘅上司啦。咁啊，离远咧，即系我同太太一齐，咁啊离远就挥手打招呼。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嘅，系啦。离远挥手打招呼，咁我太太就自不然同佢打招呼啦。咁原来佢行近埋嚟嘅时候，先认得我老婆啊，因为佢第一下系认得我先的。做节目噶，跟住之后我太太有啲失望，哎呀，估唔到你认得佢，唔系认得我。 但佢同你挥手嘅就，你有冇挥啊？ 我都以为同我太太打招呼，因为我太太话呢个系 旧信， 我冇，即系行到埋你讲嘅时候，我先知系嘅，系啦。咁啊，亦都有听众留言话，寻日都有见到我嘅，系啦，就喺呢个嘅 嘉年华 嗰个嘉年华嗰度咁样咯。 哦，咁啊，大家有冇对你当时嘅表现有啲咩 comment 咁样样啊？ 都冇，系啊，我都好乖嘅， 即系咁。当嗰个人同你打招呼嗰阵，你有冇同打翻招呼噶？ 有， 但你唔知咩事嘅。 我唔知咩事噶。后屘嚟到佢，即系嗰位阿 Tim 先生，佢嚟到咪讲翻起，其实我唔系同你打招呼先噶，咁样我行到埋嚟先，哦，原来系你啊，咁样我咁先认得咯。 好惨啊，我觉得真 系。系好啦，咁啊，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再讲下呢啲嘉年华会啊，或者其他嘢啦。咁啊，介绍咗今个星期我哋嘅嘉宾先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嘉宾就系啊。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嘅大白鲨大姐明啦， 我谂啊，大姐明都期待咗好耐啊，因为咧 佢做完訪問之後咧，翌日已經 po 過出嚟啊，喺佢自己 Facebook 所以之前咧，即係上個禮拜又俾大家估啦。咁有啲嘅聽眾都弱略都估到係邊一個嘉賓啦。咁大姐明咧。就當然係談笑風生，非常之多嘢嘅可以即係同大家回憶一下啦。咁由佢細個講咁啊，沙姐啊 ，EYT 啊，睇真啲啊，呢啲嘢一定會講啦。係啦，咁啊，大家聽聽一陣間咧八點半鐘嘅新聞過後咧，咁啊亦都有我哋今個星期啊重量級嘅嘉賓，有大隻兵林建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12月18日举行，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投票站将设于湾仔会展。因应疫情，选举事务处计划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设置投票站，让受隔离或检疫影响而未能前往票站的登记选民投票。至於投票時間，當局表示將於朝早9点至11点半舉行。考慮到竹篙灣投票站在投票結束之後需時為選票消毒等，這個投票站的投票時間將由朝早9点至10点半。當局說，不論選民是否使用安心出行或遵守疫苗通行證規定，都不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權，但選舉事務處會張貼安心出行二維碼，鼓勵選民使用。今次選舉將選出4名選委會界別議員，提名期下個月1日至14日。教育局向全港學校發出通告，公布由2023-24學年起，新聘任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要求和相關細節。測試內容和形式參照公務員事務局《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安排，以筆試形式考核，設有中英文版本，考生在20题多項選擇題中答對10题或以上，會被視為及格。教育局表示，會於本學年舉辦共5轮《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分別供學位程度及非學位程度人士參加。第一輪《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學位程度將於12月3日舉行，有意參加是次測試的人士可由本月26日至下個月7日透過教育局網頁內的網上申請系統提交申請。西贡今朝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8岁旅游巴司机死亡。涉事旅游巴今朝大约7点沿西贡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近白沙湾渔民新村公厕附近嘅时候，据报失控撞向一个路牌、数个铁栏、3个停车收费标、1支灯柱同埋1架停泊嘅私家车。旅游巴其后再次向前行驶大约300米之后，再撞向防撞栏。旅游巴司机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他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救治，今朝8时许证实死亡。房委会在社交网页表示，屯门蝴蝶村出现鼠患，影响居民生活，经调查发现熟人为导致，原因是有人喂饲动物，在老鼠聚集之处放置食物。房委会表示，屋邨办事处已加强清洁工作和巡逻，并聘请专业防治松鼠公司在村入面灭鼠，包括设置捕鼠器和鼠利等。房屋处亦都不时同食环署人员进行联合清洁行动和巡视屋邨，检视防治松鼠工作。昨日和今日朝早亦都再次联同食环署及商场管理人员加强灭鼠。至于大埔大园村的老鼠出没情况，是因为有人在村内拜祭而未有收走祭品所致，屋邨办事处已清理现场并设置药力应对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我们就很有信心，香港是真的机遇处处。正如特首施政报告所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本身固有优势是会令人才留低的。另一个就是我们都要培养人才，那个就是教育再培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Một đầu mạnh dầu, đến giờ hưng sung hạ, ăn ngon bữa ăn, rồi lại ăn một trận, vui vui vẻ vẻ, xào xào thầm thầm, tôi đi chì chì, bồi bạn, thủ hạ lưu tình chi, EYT phong vân hệ liệt, hiện tại bắt đầu. Chính 所谓, điện thoại 见到大白鲨肯定睇到笑哈哈，开麦听到大姐明，呢铺肯定有排倾，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林建明。 梁伟勤， 系 今日有大嘉宾驾到， 系啊， 系我哋好紧张啊嘛， 系好紧张噶，但系咧，我觉得佢头先一落车嘅时候咧，我真系忍唔住讲咗句就系、是，哦，佢好有型。同埋佢好前卫， 我以为你整啲押韵嘢添，嗰啲咧今日见到大姐明， 咁系要听手下留情啦嘛， 系啊，冇错，系啊，喂，我哋欢迎咗嘉宾先啦， 系 欢迎大姐明，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两位你好，我都成日听你哋噶，系啊，听咗好多年添噶， 头先明姐一落车已经咁讲噶啦，系啊，我有啲惊啊，跟住我系缩背啊， 呢个事实， 但系点解会听到咧？ 好听啊，我又中意听你个老豆。我又中意聽你兩個女， 多謝 包包， 係啊，咁啊，我哋就都要多謝特別明姐咧，一位即係穿針引線嘅嘉賓啊。 係啊，佢係一而再咁樣穿針引線。 係啦，佢計上一回啊，即係揾到嘟到唔停嘅盧偉光前輩之後咧，今次就再射多一波，射多一腳，就係大姐明係啦。咁我多謝特別明姐已經坐咗喺隔離嘅陳欣欣㗎，你好。 你講兩句啊，陳小姐。 我都話當我唔喺度得㗎啦，因為我好習慣做透明人嘅，唔該。 大家轉咗呢句佢㗎啦。 欣欣咧係我今日睇真啲同事，咁我哋嗰陣時咧成 group 人咧，即係一個家庭咁嘅，所以好 friend 嘅。 嗯，因為我咧其實手下留情咧，就由盤古初開嘅時候開始咧，我哋都已經有好多 wish list 咧，希望可以完成心願嚟㗎嘛。大姐明係其中一個，但係咧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咧，欣欣係同阿明姐好 friend 嘅。 我細細個聽你做電台。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小時候不看我就看真啲。 不是我知道啊，但我沒有想過你會跟阿明姐一直 keep 住有一個這麼好的關係。 天下間很多東西你都估不到。 其實看真啲的同事們是不是一直都繼續耐不耐有聯繫住這樣的？ 部分部分、哦、是啊，有少部分就 密啲，有小部分就中挺啲，有小部分就少啲。 咁啊，阿陳女士係屬於密啲嘅， 屬於密噶啦， 密嘅 係啊 係啊。係，喂，咁啊講下近況先。嗱，首先頭先阿梁麗勤講咧，就係阿大姐明咧，有一個頭咧係相當之型嘅，大家一睇上。 好有型 嘅 真係。 呢一隻叫做咩色咧？阿明姐。 嗱，主要咧，我點解要染頭髮先咧？不如講好嘛。咁因為即係咁歲月嘅經過咁多年嘅磨練啦，咁啲頭髮咧真係白啦，咁但系咧喺中间白出嚟，咁但系两边黑，咁我嗰个新陈代谢可能都唔系话太慢，两三日就已经见到白，咁一条喇白，好似条河咁，真系好难顶。好啦，咁冇办法啦，咁两三日染一次啦，中间嗰个白好烦咯，两三日染一次好烦，咁谂一谂谂下，咦，不如将佢变咗一只色。可以唔使咁耐，唔咁密去搞嘅。咁而家咧，我就系个零两个月先去搞一次。咁就系点咧？就冚一浸金色落去。咁所以咧，我原本白嘅咧就变咗金啦。我原本灰灰地嗰啲咧变咗少少啡啦。我原本黑嗰啲咧就变咗咖啡色。咁好似三隻色好有层次感。咁而我最重点系我个零两个月先去搞一次。咁同埋而家咧。搞我頭髮呢、這個護理頭髮嘅店鋪咧，佢用啲嘢全部咧就係、是、叫做中類似中藥啦，嗰類啦，就一啲都唔傷頭髮嘅，又唔使漂嘅，咁所以 OK 可以做到咯。 因為咧，明姐呢隻色咧，其實喺一個正常嘅情況之下，係要漂出嚟先至有呢隻色噶嘛。 可能係正常人 以為係漂嘅， 即係後生嗰啲，你哋嗰啲可能要咯。我哋就原本已經係咁啊，唔使啦。 唔係啊，明姐你有所不知啦，禾杆冚珍珠你未見過？ 佢一立起又哇咁樣 嘅，真係啊，真係 都冚到都好啊。 咁除咗即係日常啊，即係搞下頭髮之後，其實明姐你呢段日子你忙緊啲咩咧？ 哇！我都好忙噶，好多嘢噶。譬如我要忙于去做运动啦，我忙于去打麻雀啦，我忙于去游水啦，我忙于去打羽毛球啦，我忙于系执嘢啦，忙于做清洁工人啦，忙于做一啲恒常嘅管理物业嘅事务啦。咁又忙于去组织香港一日旅游团啦。咁又忙于同啲朋友见下面交际应酬啊。好多嘢噶。 但系疫情有冇令到你嗰个忙系放缓咗啲咧？ 都有，因为我去唔到外地旅游噶嘛。因为以前咧，我差唔多个零月就一定出门一次噶啦。即系过去嗰几年，系啦。 根据呢个即系野史嘅记载咧，就系阿明姐咧都系发起咗即系自助人生旅游大计划噶嘛。再唔耐，头先好似你咁讲啦，就系个零月你就会有一次旅行团。其实呢件事系点样发生？点解会开始有呢、這个？唔好计疫症啦，耐唔耐就要去旅游啊，去玩咁样咧？ 哦，咁因为近呢十年嚟咧，我就将心情行动个项目咧就系放低咗，就交咗俾人。我即系叫做唔使咁忙啦，可以。咁我就喺度反思啦，因为响。做緊嗰陣時咧，其實都幾頭痕嘅，即係個人都好緊張，同埋嗰個病情都好深下，越嚟越深，冇幫助添。因為咧嗰個做嗰個管理啊，即係嗰啲行政啊、籌款啊、搞活動啊，哇，令到我好頭痛。原來我係唔擅長呢樣嘢嘅，其實可能擅長嘅人就覺得好簡單。我唔擅長不對指我係唔中意，成日要面對人啊、溝通啊、講嘢、搞呢啲嘢嘅時候。好啦，咁到我好幸运揾到一啲其他唔同嘅义工啦吓，咁好有心人啦，我可以摆低佢哋，佢哋帮我继续温嘅，咁主要有啲咩重要嘅时刻咧，譬如开下会啊，或者签下支票嗰阵时啦，我先出现。咁其实正路我应该系做呢啲嘅啫。 曾失意，失足过百千次，如今我知这是没意思。阻我方向，直到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这世上有天意，优秀的终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 水池，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起正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 再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 放低咗之后咧，咁我就想喺度谂，要令到自己开心啲。 嗯， 我点样先可以快乐同开心咧？咁我就谂到。啊！去旅行係好開心喎、啊，無牽無掛咁啊，走出去又見得新鮮事物，有乜嘢都唔使安排咁 ，OK。咁於是就從此咧，我就開始就向往呢樣嘢，咁就約埋班同我一樣可以有閒嘅人。咁、啊、就一齐去玩，其实系咁解咯。 其实有脚系最紧要嘅，如果冇脚系好难成事嘅呢单嘢。 啊，呢都系啊，早轮阿余慕年都系我只脚， 系咩真噶？ 阿姆姐系啊， 但 系 我可惜呢几年佢就差啲啦， 身体慢 佢就系啦，就成日喺度打电话嚟，哎呀，你哋去边啊？真系羡慕啊咁。咁咯， 但佢呢排好似係好返好多啦嘛。 俾佢病重嗰時係好好多㗎啦，但係就俾佢康復嗰時就去唔到長途嘅旅行，要坐輪椅。咁、以前行得走得嘅，咁樣嘅。 啊，問多少少先，阿明姐你係呢，即係譬如喺一個團當中呢，通常有幾款人㗎嘛。 哦、即係咪 leader 嘅角色？ 我呢啲一定係嗰啲 搞事嘅 大食懶啊，即係唔理得，我揸車就揸啦，即係我係乜都唔理㗎，酒店你中意訂就訂啦，咁樣嗰啲嘅。咁有啲咧就好中意即係計劃行程 啊，做好曬 research 啊 ，plan 好曬今日去邊度啊。阿明姐你係邊一款嚟嘅咧？ 我係嗰款咧，即係唔想用腦，乜嘢都唔想理嗰種人。於是我哋每一次咧都係邀請一間旅行社幫我哋搞曬任何嘢， 咁好啊！ 我唔會做 leader， 唔會任何一個旅即係嗰個客人去做 leader， 係揾人去做 leader。咁我哋個個都係唔用腦探世界咯。 哦，咁有冇導遊㗎？佢哋 有， 因為導遊添啊， 有㗎，好 friend 㗎。我同啲旅行社而家叫佢喂為我做一個咁嘅團，佢即刻去做。 咁好啊！即係好似酒樓寫菜單話，我今日。想食一圍咁嘅菜，你又幫我啦。我而家想去邊度，咁你又幫我排好曬啲行程。 冇錯。 哦，有冇去過啲咩地方啊？即係大約。 哇，差唔多半個地球㗎啦。 係 啊，好多記唔曬啦 嚇。但係咧，江湖傳聞咧，我記得我睇過一個野史記載咧。咁阿明姐咧，其實你唔係話嗰啲咧要唔貴嘅唔食。即系唔系嗰啲好我摊喺度有人服侍，即系唔系嗰啲嚟过，你哋系玩得好精打细算，唔需要话花好大嘅钱，但系好开心嗰只嚟。 其实乜都得，睇个地点同地方咯，同睇个旅行社安排咯，冇、所谓嘅，即系豪又得，悭又得，体验真实嘅生活又得。咁嘅 系咁啊！可惜就呢几年啦，大家明啦，即系大家旅游嘅机会少咗。咁啊，大志明系咪而家已经即系已经磨拳擦掌啊？准备一有出翻去玩咁样噶？ 呢近年我都已经参加香港嘅旅行团， 本地游系咪 一日游啊？哇，抵到不得了，因为咧有政府嘅资助嘅，咁所以百零蚊咧就已经咧有大车嚟接送你，然后跟住咧有埋食晏，又有导游，又有讲解。好到不得了，咁我哋振興經濟啦，一來二來咧，我哋真係要配合政府，咁佢有資助我哋，冇理由嘥噶嘛，應該要響應噶嘛。咁樣我啱去完一個元朗嘅葡萄園摘提子，啊又去啲嗰個咩食乳鴿嘅專門店，哇！但係好難食。咁然後咧又去咗嗰個沙廠嗰度睇，哇！原來我話俾你聽，而家嗰個沙廠嗰度咧。是含冷狗仔去喎，你有冇养狗仔？ 系咪荃湾啊？ 系、 我知道。 你知边个沙场啦？ 知好出名。 哇，全部狗仔，含冷后生喎，嗰日我睇。 咁你个团系咪即系会有好多其他嘅香港市民一齐参与？ 一齐噶。 咁佢 见到你喎。 我就即系咁嘅，其实我 冇嗰啲所謂身段嘅，我冇。 係 由低温， 開心啊、 由低温做嘢到而家都係咁，所以我又冇乜所謂咁啊，覺得佢哋開唔開心我都唔知道，唔理啦，即係咁啊。 喂，但係咧個團賺咗啊，因為咧以前 證明加盟啊 嘛。唔係啊，以前有好多嗰啲咧就係有唔知咩明星大團一齊去唔知邊度玩幾日咁嗰啲，你自己都帶個團啦，劉偉恆。 嗰啲唔好講啦，前塵往事。 係啊，帶去韓國嗰啲咧有劉偉恆隨團咁嗰啲，你話你無端端嗰個可能香港。 200嘅啫，揾餐眼啫。 但系唔系喎，嗱，佢嗰种随团咧，佢有责任喎，佢要做啲嘢。 所以你突然间送个大遮明俾我，即系大家一齐玩咯。我觉得嗰啲市民反而突然间着数咗，但系你又可以乐在其中。 但系我纯粹系一个游客， 系啊系啊， 唔会好似嗰啲带团人要做任何嘢。 系系 嗰只歌， 系咪发觉原来香港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 过 ？Right, you are right、嗯。哇，好到不得了。即係好多你唔平日唔會去嘅自己，咁佢幫你搞咁，你咪我就當咗咧，我係一個外國人嚟到香港去旅行咯。 嗯，咁你嗰啲旅遊腳係咪都同你一齊參與啊？ 系噶，都有噶、 哦，啊都几好喎、啊，我觉得呢、這個 啊。我真系未听过香港有一集提。 系啊，我想讲， 哇，我哋同埋欣欣咁样啊，欣欣头先喺度， 系啊，指手画脚喺度啊，系啊。 系啊，咁即系下次嗰啲咩团嗰啲咩上去咩山啊，唔知咩沙头角啊嗰啲，你 call 埋我哋。 嗱、 啊， 一般咧我会咧就订出去 Facebook。边个参加自己去报名？应该系咁噶，都有 fans 参加。 请我哋睇真啲先啦， 都有噶，系啊。咁、啊、然后就佢本身旅行社自己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去参加 报名嘅 咁样嘅。系咁啊，通常好似唔知40-30人就成团噶啦。最眼看世界，愿共他输我手滑。我最眼看世界。 伤晒，最眼看世界。 个叫做香港一日游咧，你搞咗几耐到啊？几个月？ 旧年年尾到而家咯。 哇吓，都差唔多成。 去咗几次唔同嘅地方。 哦、okay, 去咗三个好似，嚟紧又可能系秋天就可能去得多啲。 哦，咁热。啊、我哋密切留意阿明姐佢嗰個 Facebook 嗰度啦，係啊，係啊，我哋可以隨團參加噶，係啊，咁 啊，疫症我哋見到啦，明姐咧，同埋睇到、聽到咧，都你都係仍然盡量去保持呢個心境開朗啦，係、繼續即係快樂自在啦，享受人生啦，咁、所以對你嚟講，其實個影響都唔係好大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講，其實我覺得咧，任何一個環境咧，或者任何事咧，都好主力係睇你自己嘅心態點睇嘅。OK， 咁我當其時咧就係過去嗰年好嚴重疫情嘅時候咧，我個喺度睇曬全世界，同埋喺度諗咧。喂，其實而家都即係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啊，係噶， 我係咁嘅心態啦。 係噶， 如果係咁，你唔使走難喎。你唔使冇饭食咯，你唔使冇地方住喎、哇！我仍然系可以咁样，我觉得好幸福啦。 系， 咁其实系咁嘅心态，咁你咪觉得冇乜嘢咯。 吓、仲系夹个提子都好味啲啊！ 啊，仲感恩添咯，系、咯。咁如果你觉得哎呀好惨啊，又唔出得街啊，又唔去得食饭，哎呀好惨，咁你就真系惨咯。 系， 咁冇乜所谓嘅，难得喺屋企有啲时间，我做一啲我应该要做，但系十年都冇做到嘅嘢喺屋企啊，执下嘢啊，即系嗰类嘢。反而覺得，哎呀，真係好啦！呢段時間俾我有自己嘅空間去做一啲我想做而好耐做唔到嘅嘢，所以即係睇你心態啦。 係 乜嘢都係。 問多一樣嘢先，即係其實咧喺呢個疫情當中啊，好多人嘅其中一個主要嘅消磨時間娛樂咧，就係頭先阿明姐所講嘅遊乾水嘅。係 啊， 係啊，咁你嗰個頻率高唔高噶？ 譬如好嚴重嗰輪啊，就冇啦，因為佢都好似話唔可以喺屋企四個人都唔得噶嘛， 即係唔可以兩個家庭聚會。 係啦，係啦，咁嗰啲期間我哋係好听话嘅，梗系唔会啦。咁但系而家开放咗咧，咁我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一个礼拜最少一次。因为呢个其实我系一个运动嚟嘅，系脑部嘅一个运动， 系 系咯，真系精明啲噶。 一次， 开头嗰阵时咧就一个冬，即系四圈啦。但系而家可以两个冬八圈啦。 哦，你系咩噶？即系本身嗰啲广东麻雀咁样。 台湾牌，台湾牌仲要再另外加八只，我哋自己自创嘅。系啊，咁啊复杂啲嘅，但系就用脑多啲，同埋好玩好多嘅。 好个牌咯，加八只。 系啊系啊，加八只咯。 哇，咁一起手成叉牌。 系啊。 咁啊要斗法食糊嗰啲啦，又系。 唔系，要好谂，要用个脑谂好多嘢，点样去调动啲牌？譬如咧，佢当中有一只叫八搭咁先啦，你当佢乜都得噶嘛，即系咁咯。我哋系有加咗八只系唔同嘅八搭。有啲咧净系雀仔，有啲咧就净系童子，有啲系王子，即系好咁样嘅。听 到都觉得难啊，真系吓。 其实你肯用心去咧就唔难嘅，咁解咯。咁去脑部运动咯。 我从来咧，我发梦都冇谂过咧，我喺人生里面有一日同阿大姐明讲打牌，我真系冇谂过。同埋咧，头先阿大姐明一讲打一个冬。而家就打两个冬，哇！我觉得好亲切啊呢种讲法，因为咧喺坊间而家好多即系打麻雀咧，已经系越嚟越少人参与，同埋我哋细个嘅时候，你新年又好，公众假期好，咩都好。周圍都係麻雀聲，但係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啊！我好 miss 呢個感覺喎、 你喺屋企張麻雀台係嗰啲電動嗰啲定 係 拆嘅？ 哎呀，呢、這個正啊！呢、這個 拆嘅話， 係啊係啊， 拆嗰啲先至係有感受啊！ 不過我都諗住睇下遲啲會唔會訂咗一個電動，因為快啲啊嘛，可以打多啲。因為而家喺市面上嗰個電動咧係放嗰啲大隻廣東牌嘅， 係係 係。咁我哋呢只台灣式嘅細啲嘅牌咧，要特別做好。好似话日本都可能有，我去搜集一下先。 好啊，即系其实啲声细咗都有原因嘅，因为嗰啲人唔使洗牌啊嘛。系啦， 留二索扣六索，一摸三七索，再出一九啊五八认真扑，头六索上二索，认真话鬼学，谂起卡碌啱啱一讲就嚟，转下手摸一索，等黐三索，甩啱七索。索有六索，敲崩台角，呢铺真系代表咗。佢鬼憎喺屋企咁直讲，去揾脚两头弹，成日频扑，踩几圈，我身心最快乐，老伴。 照落场，打亲梗系主角，一到手软起晒火，尖质质薄，将啲色仔一猛揿搏，鼻头又重气又错，口干颈汗，几大死做死火。 study 啊呢副牌嘅， 但系咧识得 study 咧都可以即系反映到你有翻咁上年纪喎。而家后生嗰啲真系唔识噶。Sorry 啊。 鼓动新冷战嘅小圈子，任何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破坏地区团结合作嘅行径，都将遭到地区人民嘅警惕同埋共同反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德国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最后一日比赛，香港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亦是个人夺得金蛋的第三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我哋就快招生啦，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呢个大家庭啦！ 政坛新秀训练班，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就快啲参加我哋新一轮嘅招募啦！ 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啦，截止日期11月6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除咗讲 thank you 之外，如果我哋喺好正式嘅场合，我哋可以点样去表达我哋非常多谢咁样咧 ？Thank you 当然都系可以用啦。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f 嘟嘟嘟嘟嘟咁都得。OK， 就系我哋会多谢你对我哋嘅支持咁样。如果你想再正经啲、formal 啲、再严重啲，咁我哋咧可以用到。gratitude 呢个字 ，gratitude， 咁呢个咧系一个名词嚟嘅，大概意思就系谢意咁样啦。咁通常咧，我哋配嘅动词咧就系 to express。譬如我话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somebody。咁通常我哋可以咧配一啲形容词嘅，譬如我哋话 deepest gratitude 啦，最深嘅感谢，或者 my personal gratitude 个人嘅感谢啦，亦都可以咧 my sincerest 最真挚的感谢 ，sincerest sincerest gratitude。So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somebody for somebody's 嘟嘟嘟嘟嘟嘅东西。OK， 咁咧就系咁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食个午饭要休息翻一阵，欢欢乐乐，笑笑谈谈。我哋齐齐陪伴你，手下留情之 EYT 风云系列，现在开始。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大姐明林建明。 好啦，咁我哋延伸啦。 系。 咁啊，明姐上到嚟啦，咁我哋就梗系咧又要由头讲起啦。明姐有听晒留情都知道啦，我哋就专系即系起大家底嘅。阿明姐，你边度人士嚟噶？ 我是新会人，但是我就在江门出世的。 是。 咁就在江门就喺个童年，譬如六岁，好似六岁我先至嚟香港。 有冇印象㗎？即是对于喺江门嘅岁月。 有。 大约系点嘅呢？ 好朴素囉，一个乡乡，即乜嘢都冇，咁好简单嘅一个乡乡村嘅地方咁样囉。其实除咗江门之外，我仲有返去我真正嘅乡下，就係田心湘水。咁嗰度更加係鄉村，即係嗰隻。 而家都係鄉村嚟嘅。 而家都係噶，都係咁噶。 係。咁嗰陣六歲之前嘅明姐咧，有冇開始讀書㗎？ 冇，未啊。未读书噶，系啊。 咁屋企系点嘅咧？有冇印象？ 屋企咧就系、是、我父亲、我母亲，咁然后咧就我有两个家姐，然后一个哥哥。啊，唔系 ，sorry， 三个家姐，一个哥哥，系啦，我第五，即系五个，系啦。 即系你系最细嗰个嚟嘅。 系啊，系啊， 系。咁啊，仲有咩印象咧？就系嗰阵时，即系对于即系喺呢个江门嘅生活啊，细个啊。 主要咧，因为我系最细啦，咁嗰啲大嘅咧就去咗读书啦。咁、 哦、 平日咧我就一个人，多数群埋啲左邻右里咧，就去街好似野孩子咁喺度玩啦。咁、哦、啊，又去人啲铺头行过咧，就手伸入去啊，攞粒糖啊，即系做。咁啊，又有啲用嗰啲红色嘅纸咧，就吐啲口水落去啜咧，就擺喺塊面度紅紅紅地啊！ 嗰陣已經開始扮靚噶 啦。 係 啦，咁然後咧就用嗰個好長嗰啲夾咧，就用火燒熱佢咧，就愛嚟夾啲頭髮啦。 係， 即係印象深刻啲嘅係呢啲咯。 但係邊個教你㗎？ 我都唔記得咗啦。 總之係周圍嗰啲鄰居啊， 係啊之類咯。 係咁，爸爸媽媽係做咩㗎嗰陣時？ 我爸爸做咩我都唔係好知。聽講佢好似係走水貨。 咁耐之前已經有噶啦， 嗰陣時有 係啊。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同我媽媽係冇一齊，即係佢係自己逃走咗去揾第二個女人，去咗第二個女人嗰度住。咁所以佢耐唔耐先至翻嚟。咁所以就比較疏離啲，我都唔係好了解佢。 哦，咁啊，即係媽媽照顧你哋多咯， 係啊，係啊，係。 咁啊，即係你哋同媽媽嘅感情就應該會比較深 厚。係啊，一定。 咁媽媽就有冇做嘢咧？佢淨係純粹照顧你哋幾個咁樣。 喺江門嗰時候，佢係冇做嘢嘅，係啦。咁冇嘅，但后期出嚟香港就有啦。 咁就喺你大约即系六岁到，你就嚟咗香港啦。记得点样嚟噶？ 记得。咁我妈妈一个人带住我一个家姐、一个哥哥同埋我三个人咧，就系嚟香港。再之前嗰两个姐姐咧，因为佢哋已经结晒婚啦， 吓、 有晒佢家庭。 嗰阵时已经结婚，咩大你哋好多， 相差好远噶咯。 我嗰个大家姐个女咧，系差唔多同我同年。 哦哦，系 啦，即系好差好远啊！ 哦，明白明白， 咁样咯，咁所以就系我哋三个细嘅就带我哋出嚟咯，我妈妈一个人，咁嚟到咧就开头咧就系即系坐嗰啲船啊，我唔知系咪。 唔應該叫偷渡嘅，我覺得佢係有申請係批准嘅、 嗯， 但係都係細細地一個船，咁都有好多人喺度咁嗰只。我記得一次途經嘅路途中咧，咁我就喺度唔知咩原因唔舒服定點喺度喊嘅，我好記得。但係我媽媽咧就好好抱住我，你越惡惡我越喊得大聲，好、哦、記得呢樣嘢，唔知點解。好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嚟到碼頭。應該是上環的好似係咁一踏踏落嗰、那個碼頭嗰、那個地嚇實地，咁望上天空，哇，好闊啊！咁、哦就係、是、呢個感覺啦。 嗯 嗯，咁之後就去九龍，去九龍去我阿公投靠佢嘅開頭，我哋三即係、就是、一媽媽同我哋三個細路，咁、哦、就喺九龍土瓜灣住。 万紫千红，人世万千痴痴情浓，耀眼金黄，尘俗时刻苦苦追踪。来是尘世种种抑郁，大千色上幻化彩虹，浮现那天空中，见到天虹，云际现出光彩。令我忽然明白人生的匆匆，瞬息光华盈满万般千般艳丽，大千色上艳似天空，还是会消失影踪，轻风吹过就见天空，影中被风送， 嗰啲屋即一定唔会好大啦，咁住咗几多人啊？嗰阵时， 嗰、那个咧就系我咁样嘅，我嗰个叫阿爷啊，定阿公我都唔记得了。 如果爸爸嘅爸爸就阿爷咧， 系啦爷，佢咧就可以讲系金山阿伯噶。 哦， 喺三环市咧，好似系话做花王。 真系三环市啊？ 系啊，即系佢一早系出咗去即系外地嗰啲人喺大陆，咁就喺三环市听讲，其实我都唔好咧，好多嘢都唔系好记得系咪真定系点，听讲有少少印象啦。就做花王嘅，咁、 哦、 咁所谓嘅金山阿伯，咁当其时咧，佢应该系退休，翻咗嚟香港，咁佢就自己咧买咗间屋仔，屋仔咧有三个房，一个厅咁样嘅，咁一个房就佢同佢老婆啦，即、就、系、是、我爷同我 阿 嫲住啦，咁另一个咧就系俾我爸爸嘅兄弟嘅老婆。系啦，咁另一个咧就俾我哋三即系四仔乸住咯，咁样嘅，咁都系自己人嚟嘅，嗰、那个就 唔算太差喎， 嗰、那个 OK 噶，系咯，因为佢叫金山阿伯， 即系都有翻少少嘅， 喺外地翻嚟啊嘛，咁样咯， 即系捞咗啲美金啊， 呢件啊嗰啲美金， 系啦系啦， 咁啊嚟到香港嘅生活又点样咧？即系 嗱咁咁之后咧，咁就即系叫咩家庭嗰啲斗争嘅问题啊，我咁住落去咧，咁当其时我妈妈已经出去工作嘅啦，咁就去做应该系工厂啦吓。 因為冇讀過任何學識啦咁。咁我哥哥同我姐姐應該係翻學噶啦，咁剩低我一個嘅喺度，又係。咁咧，我就後期咧就睇到咧，就係嗰個我爸爸嘅兄弟嘅老婆，我都唔記得佢咩， 即係阿嫂啦， 阿毛啊毛啊嘛， 阿毛啊， 佢就恰我阿媽，咁佢就搞我阿爺阿婆咁嚟恰我阿媽， 即係打小報告啊，督背脊嗰啲 friend 咁樣， 即係係咯，嗰之類咯，咁好啦，咁我哋平時咧就係我爺負責即係食飯啊，咁開台。咁有一次咧，就係佢收埋啲米啊，唔俾我哋食飯啊，咁， 哎呀， 咁樣好啦，咁於是咧，咁我媽好爭氣噶，好有骨氣嘅，雖然係一個女人，咁佢於是咧就可能經過一啲唔知嘈吵定咩啦，咁最後咧佢就帶住我哋三個咧就都係搬咗去土瓜灣，咁另外一個咧就好似你剛才講咁樣啦，就一間屋係十幾二十夥嘅，又有角仔啊，又有房啊，有床位嘅地方，咁佢租咗一間房，咁樓下係街市嚟嘅，土瓜灣街市嗰度，咁就喺嗰度住啦， 即係又再重新開始啦， 又另一個情景咁樣咯，咁好啦，咁另外之後咧，咁因為我仲係未讀書，哥哥姐姐去咗讀書。咁我媽媽做嘢，咁成日又係得我一個人。咁好啦，咁有一次咧，我媽咧就帶咗我去灣仔，去我姨，即係我媽嘅妹咧，我姨嗰度玩。咁就係我婆仲喺度嘅，即係我媽媽媽。咁就喺灣仔日街啊，嗰時日月星街嘛，灣仔日街。咁帶咗我去玩，咁嗰度咧好多細路，多到不得了。咁嗰日我去玩咧，玩到好開心。咁走嗰陣時咧，咁我就唔願走。咁於是我媽媽話：啊，咁你留低啦咁。咁從此咧，我就跟咗我姨啦，一路就長大。咁去到我姨嗰度嗰啲係咩咧？就等於好似如果你哋有印象咧，就喺灣仔石水渠街個南屋咧。我當時喺日街咧就係住咁樣形狀嘅屋啦。咁入邊咧又係咁嘅，十幾廿夥。又係有床位啊。咁嗰時好似我姨係住床位嘅。咁我婆就喺樓下嗰個又係床位嚟嘅。咁嗰度日街咧，你而家唔知道有冇人去睇？其實而家我先識珍惜，嗰度好正啊。當時唔識。咁啊，嗰度樓下搭曬嗰啲铁皮屋噶，其实咁，然后跟住咧就有三层高嗰啲楼咁，大家所以好多细路，好多细路。 哦，会唔会因为咁，所以你就去咗圣雅各小学嗰度翻学咧？ 诶，系啊。 哦，因为你经嚟到啊嘛。 系啊， 好近喺后边。 系啊， 我就因为咁样。 系啊， 去咗嗰度。 系啊，因为佢哋屋企人咧都唔系好识啦，总之喺求其喺附近有学校咁就去咯，咁就开始读书啦。让我 Cindy 姐嘅飘。咁啊，原来啊，大姐明嘅童年咧都系漂泊当中啦，即系由内地漂嚟香港啦，咁跟住啊辗转间又去到好多唔同亲戚嘅屋企嗰度寄居啦。 你觉唔觉得咧，大姐明讲呢个故事咧，其实系好？好有咧，我哋以前細個睇嗰啲劇集嘅嗰啲古仔，其實真係喎，即係咧嗰啲叫咩人生如戲咧，其實係真喎，即係反映翻現實。以前又真係有呢啲古仔。 喂，同埋而家即係譬如呢個年代咯，哇啊譬如舉個例啦嚇，即係我亂笠咁句，我阿饅頭。而家去咗去姨媽屋企住，唔跟阿媽住， 好咯。 哇，咁大即係好大件事，即係一定大家一定覺得哇，發生咩事咧？但喺大姐明嗰個年代固之然啦，因為嗰陣時揾食艱難啦，好多爸爸媽媽根本就冇時間去照顧啲小朋友，同埋生咗好多小朋友啊，咁所以可能呢度擺一個，嗰度擺兩個，咁去到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我哋以前咧。我唔知系一哥嗰个年代点样，我系好经常去啲亲戚屋企瞓噶。 我都有嘅，同埋我好雀跃，同埋好中意离开屋企噶。 系啊，冇错啦。 系啊，即系能够咧挣脱咗父母嘅枷锁咧，简直系人生嘅成就解锁。 同嗰间屋，即系譬如话嗰个人住嗰间屋， 冇关系嘅， 即系 唔需要豪华 花园啊，譬如 唔使嘅。 我婆婆屋企啦，咁啊，即系都讲过啦，以前佢住喺嗰啲即系德拿山警察宿舍噶嘛，咁其实唔知二三百尺，已经本来佢已经有八九个人喺度啦，但我哋好。中意喺嗰度瞓嘅，即系试过可能系四个人一张床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同我细佬加埋两个表姐，定系唔知表哥咁，大家就一张床，得两间房嘅啫嘛，嗰啲房咧仲要系都系床位咁大嘅啫，咁但系冇所谓，瞓 sofa 咯，即系嗰啲帆布床啊，咁两兄弟瞓一张帆布床，但系好开心嘅，即系同你个讲嘅一样啦，就系、是、根本唔使翻屋企瞓。 系啊， 咁通常嗰啲我即系嗰啲屋企人咧，譬如即系如果锡我哋嗰啲，通常都会。款待我哋噶嘛？譬如咧，我最記得咧，去我婆婆屋企瞓咧，我哋通常 飲汽水， 我哋有伊力哥飲嘅， 系啦。 咁因為咧，阿公咧就一定會買啲嘢嚟氹下啲孫， 系啦。 咁佢就會覺得啊，今日阿孫嚟到，得噶啦，唔使話俾媽咪知啦。咁一人上一支伊力多，咁啊好開心。 系啦，喺屋企啊，你跪玻璃啊，阿媽都唔俾你飲啊，好慘。同埋仲有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印象嘅咧。我以前婆婆屋企咧，咁係上下架床啦，仲係鐵嘅碌架床啦。咁佢哋好興下一格。下格咧，因为其实冇房噶嘛 ，suppose 冇房，大家好多人住埋一堆，咁点样保存住仅有嘅私隐呢？就系喺每一格床咧都会有一条帘拉住嘅，自己系啦，自己整自制嘅。咁咧，我好记得咧，以前细个去婆婆屋企咧，未必会俾阿老豆阿妈未必会俾你喺度过夜。咁如果佢唔俾你喺度过夜，嗱，通常去到咧都一定系咧一个普通嘅公屋单位，几百尺嘅啫，又系。然后啦，嗰度系捉挤廿几人落去嘅，因为又要开两台麻雀啊，跟住所有嘅阿妈嗰啲兄弟姊妹就全部嚟晒啊，咁样啦。咁啲僆仔摆喺边咧？僆仔摆佢喺张床度，因为唔好阻住大家打麻雀啊嘛。 即系同埋咁上紧十一点，啲僆仔就要熄机噶嘛。 系啦，咁跟住咧摆啲僆仔上张床度咧，就有咩玩咧？我哋就幻想啦。好拉，因为嗰张床咧其实就系婆婆嘅，婆婆又瞓下格。咁然之后咧，我同啲表妹啊嗰啲咧就会拉埋嗰个帘啦，即系个床个帘啦。咁然之后咧就呢度咧就系我屋企啦。咁我喺屋企里面咧就呢度咧就我嚟煮饭啦，嗰度咧就唔知我嚟做乜啦。即系你会有无限嘅幻想。 你玩人哋入侵基地咯。 男仔系呢啲嘅，系啦。 我哋会你哋而家唔准进攻我哋呢一层噶。 系， 即系我哋类似系玩呢啲咯。 咁但系咧最大件事系咩？如果即系女仔会好啲嘅，女仔如果玩呢度煮饭嗰度瞓觉咁嗰啲咧都 OK 嘅，即系通常都相安无事。但系如果你玩基地咧就大件事啦，一定会有啲表弟或者唔知表哥打表弟，跟住之后就喊。喊咧，跟住就嘈住啲大人打麻雀，咁啲大人咧就滚，跟住就个个都打，咁冇人打下，跟住继续玩啦，咁就系咁样啦。即系以前嘅嗰啲光阴系咁样去过嘅，但系你又觉得好开心，同埋好有回忆咯。 系阿一哥咧，有冇？ 我有试过系， 我哋而家系讲紧去亲戚屋企，唔系即系唔系女朋友屋企嗰啲唔系， 暑假嗰啲唔系，暑假嘅时候去舅父屋企住咯。因为以前去，我谂去到中学一年级之前咧，每年。嘅暑假咧都会翻内地两个月，就系探婆婆嘅。咁因为以前屋企人喺内地冇置业噶嘛，咁所以就会翻到屋企咧系会分开住，因为一个地方容纳唔到咁多人啊。咁就我同细佬咧就会去婆婆屋企住。咁婆婆屋企其实真系大舅父屋企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可能阿公同阿婆系一间房嘅。咁阿婆就会让咗佢个张床俾我哋瞓，佢就瞓厅。咁我同细佬咧就可能头尾或者连埋表弟咧就三个人打。打橫瞓嗰張牀， 係啊， 阿公咧， 阿公永远自己霸住张床喺度睇电视嘅，佢永远都系，我记得佢喺我印象中阿公就系摊喺度睇电视咁样嘅。 哦，咁、 okay. 然后舅父就喺隔篱，即系嗰间房我哋就唔会入去嘅，唔会入去玩嘅，因为舅父间房同埋舅母间房我哋就唔入去玩。就我好记得有个画面就系我同细佬同表弟三个人就好中意咧，就三个一齐去厕所咯。因为以前内地 盖嘛， 以前内地系踎厕嚟噶嘛。 哦 有三个就肥得远咯，就好细个嘅时候、 啊， 小学嘅时候， 比剑啊嘛， 系啦。咁但系因为同阿爸阿妈一齐翻去，但系因为屋企冇咁多位咧，阿爸阿妈咧就去咗阿嫲嗰边住啦， 系 即系游老师以前嘅娘家啦。 哦， 因为喺农村地方好大间祖屋，咁阿爸阿妈就咁就每朝咧，佢哋就特登坐车过嚟接我哋、 哦， 再出去玩嘅。然后夜晚就放我哋翻婆婆嗰度，佢哋先再翻农村。 但系嗰间祖屋咁大，点解唔掹埋你哋过去咧？ 咁祖屋。有两三家人喺度住噶，即系阿舅公咁，然后舅公有两个仔，两个仔又生咗，然后又其实都好多人嘅，咁亦都系有啲嗰阵时太公都仲喺度嘅，所以差唔多四代人喺嗰度嘅，咁所以就唔会逼到咁多人，就 要住咗四十几人喺度。你咁样讲一讲，计一计都差唔多， 差唔多 太公。 所以就我记得以前系咁样分开住嘅，翻亲去内地，直至屋企咁，即系喺内地置咗业之后，就先至会一齐住翻咁样咯、 哦。其实几开心噶， 开心噶系 啊，去人哋屋企玩系特别开心。 所以一个以前咪發展出退人啲 咯， 幾住 玩咯，唔使負責任啊嘛， 仲有飯食添嘛，幾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前财相辛伟成将成为执政保守党党魁，并将成为下任首相。他的对手曾任英国国防大臣的下议院领袖莫佩林宣布退出角逐。莫佩林说他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感到自豪，辛伟成将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国会下议院保守党议员团体负责监督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表示，由于只有一个人达到最少100名国会议员提名的参选门槛，他确认辛伟成是保守党新任党魁，亦将是下任首相。较早时，前首相约翰逊亦都宣布不参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辛伟成取得接近200名保守党国会议员支持，远远超过参选门槛。莫佩林在提名期于当地下午两点，即是香港时间晚上九点结束的提名期之前，仍然积极争取议员支持，包括约翰逊的支持者。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下个月二号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会采取必要措施，是会采取必要安排，让峰会参与者可以充分善用短暂留港的时间进行各种活动，安排总体上依循现行检疫防疫措施的基本原则，包括访客在赴港之前、抵港三天医学监察期间均要进行新冠测试，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可以选择乘坐专机离港或者进行隔离，直至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被视作安全才可以取消隔离。余伟文在网志表示，在符合这些基本原则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之下，会为访客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包括在医学监察期间可于私人包间与他人共膳，进入一些需要核查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等。他表示，由于反应踊跃，已将峰会延长至下个月3号，增设一个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的专场，并且在其他专题讨论环节增加邀请重量级讲者。荃湾圣方济中学早前举行升旗礼，14名学生被指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的行为，遭停课三日。校监张其恩向家长发信，指校董会已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预计需时90日，委员会将向法团校董会提交报告，校方承诺会尽快向家长公布调查结果。 學校一度在社交專頁貼出有關信件，指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均來自校外具專業及公信力人士，並列出委員會名單，不過有關貼文其後被刪除。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275點，升1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64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9.17，瑞士法郎1.003，加元1.373，人民幣7.263，英磅對美元1.129，歐元對美元0.984，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7.31美元，賣出1,647.79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天晴，明日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持續大致天晴和乾燥，星期三初時風勢頗大。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企业来到香港也都引入一些人才，其实也都是对香港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对年轻人上流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其实一个鸡蛋与鸡的问题，很多企业来到香港落户的时候会制造很多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佢不善交际， 可唔可以俾我冷静一下？烦死人啦！ 亦比较自我中心， 你几时先肯静落嚟听我讲嘢嘅啫？ 佢系边个？ 我的名字小嘉美。 透过广播剧带你走进自闭症患者嘅内心世界。 普遍呢一类型嘅朋友比较唔中意同你交流，言语上会直接讲出佢哋心入边谂嘅嘢，唔系冇礼貌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咁究竟咧叫负增长呢一个？ 头先你个听众咧就提醒过我哋，亦都指正翻我哋。原来今晚 秋冠出场， 真系有秋冠出场，大都会嚟啊！哇，系讲你都，真系讲你都唔信啊！真系，好啦，大都会啊！好似系得几集嘅啫， 系咩？ 好似系得好短嘅咋，系但系劲嘢嚟噶嘛，有大卡士噶嘛，有梁朝伟、周星驰噶嘛。 我头先就由于咧，我真系冇印象啊，对大都会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就上 網大湾区印象多啲啊。 冇错啦，咁我就上网咧 提速提量啊嘛， 系啊，我哋马上提速提量咁样揾到咧。大都會咧就係大台咧，係1988年發行嘅金裝豪華電視劇，雲集咗全台當紅演員，由劉家豪監製，宋豪輝先生係導演，李力係編劇，李力慈先生都係編劇。咁啊，就呢啲 好多人去做啦，总之 系短剧嚟噶， 系啦，短剧嚟噶，真系秋官。 1988年我真系冇印象。 系啊，好啦，咁啊，我哋啊。 咦，有邵仲恒大哥喎、 啊，系咪好啊，咁啊，讲翻今日嘅题目先啦。头先阿大 Jamming 咧就讲咗，由于即系之前啊疫症关系啦，咁啊而家大家就即系纷纷就啊冲出去啦。咁但系喺疫症嘅期间或者呢几年咧，即系冇乜机会出埠嘅期间咧，就阿大 Jamming 就好踊跃地咧就参加一啲本地特色游噶。 呢、這个真系好正，我觉得好真享受人生嘅感觉。 咁啊，即系本地特色游啊，我想问一下在座两位拍档有冇曾经涉猎过或者参加过咁样样咧？ 你先啦，定我先。 你先啦， 喂，佢三日四夜中意睇完，唔算咯， 都好特色。 小弟有去过本地生态游咯， 系 中学嘅时候，一个下昼嘅啫，其实系啦。咁就系我谂系读书嘅时候，嗰阵时读呢个嘅高级程度会考啊，即系呢个我哋俗称 A level 咧，咁就读呢个小弟系修读呢个生物科嘅，咁所以咧系要学识 你真系中意生物呢啲 啊，要 劏牛眼啊，劏脑。老鼠啊，系要画解剖图之外咧，系喺嗰个叫做学制入边咧，我系要包含去几次嘅嗰啲叫做field trip 啊，即系嗰啲实地考察。咁啊，其中有一次咧就去咗红树林啦。咁啊，点解要去红树林？ 红树林唔系有好多笪嘅咩？ 好 多地方都有紅樹林，咁但係紅樹林點解咁特別呢？就因為佢係鹹淡水交界啊。咁去到嘅時候咧，老師就會教我哋即係睇下，哦嗰邊咧就係嗰條河海就喺嗰度啦。咁有啲淡水流落嚟，咁然後你就要去嗰度咧去做啲考察，就睇下見到啲咩動物啊。 有冇彈桃魚啊？ 有彈桃魚係啦。咁然後就會嗰、那個下晝可能就一車一個大巴車曬成班同學仔，可能廿零個就會去，可能即係新界唔知邊度。咁然後一落到去。嘅时候咧，就会教我哋可能一啲点样观察啊，哦，例如原来你首先要界一个地方嘅，哦，一米乘一米，咁然后就喺呢一米入边，你就估统计究竟有几多嘅动物，几多嘅植物，呢啲植物系咩植物？点解个植物要咁样生长？点解有咩好处？咁你就全部 mark 低写低一个 notes 咯。咁、但系其实喺我哋读书嘅时候，已经有经常有呢啲嘅，无论系生态或者历史游都有嘅。我记得 form two 嘅时候就 系 去呢个平山文物径咯。 喺边度嚟噶？ 喺元朗啊！ 喺元朗啊，好似系啦。咁啊，去睇佢一啲可能佢哋一啲旧嘅古有建筑啦，即系例如可能啲佢哋系新界嘅村民，究竟佢哋嘅建筑学 祠堂啊， 祠堂啊系点啊？咁然后就可能哦呢度咧就有啲工作指派俾我哋做嘅，有个导游就会话俾我哋知，哦呢度咧就系祠堂啦。咁啊祠堂究竟点先可以入祠堂咧？点样会咩辈分先可以入去？佢就会解释晒成个历史，好似姓邓嘅乡村民嘅。咁然后咁亦都有个好似有个叫日月星塔就系讲嗰啲风水嘢，就教你睇，然后就我个历史系点样。咁啊，除此之外仲包咗一餐食盘菜嘅，我记得。 哇，咁好啊！ 系啦，就包咗餐食盘菜。咁啊，然后就呢啲咁嘅历史游啊，生态游啊，就喺呢个中学贯穿去到大学都有嘅。大学有一堂系教风水咧，就有个阿 Sir 教我哋去，即系带我哋上山上面睇风水。哦，咁啊呢边就系北望神州啦，就依靠大湾区咁样。咁我哋一定会发展欣欣向荣啊！ 咦，呢个阿 Sir 有料到， 呢个阿 Sir 有料到啊！呢个 真系一早已经望到我哋有外在美，亦都有内在美。 佢喺粉岭上水一带嘅，咁就上咗个山，然后就教你睇嗰条龙脉系点啊！真系，sorry， 真系好似行运超人咁样。佢话嗱，有条龙，见面都有条兔，有条龙咁样。 咁你有冇答系？咁 哦，系啊，咁样。咁所以喺我读书嘅时候，就反而有好多呢啲嘅。 不过我哋冇 考察 咯。 我有同学仔咧，佢好似系读嗰啲读地阿波读地理就去好多呢啲嘢，但我有啲同学仔佢系读呢个 mechanical engine， 即系嗰啲土木工程啊。咁佢都亦都有一招咧，系要去黄石码头嗰度搭船入到去考察嗰啲地质啊，或者成啊，系要特登入到去。咁但系因为佢系读嗰啲工程学院嗰啲嗰款嘅考察咧，就同我哋可能文科啲有少少唔同啦。咁系啦， 好啊，冇乜点样参加过呢啲喎。你咧吓？ 我嗰啲咧就同完全同阿一哥嗰啲咧完全唔同。佢真系一个读书人， 系学术性嘅。 学术性嘅，全部都系咧，即系所有嘢都系咧，无论边一派别都好啦，都可以称之为科学。咁我呢啲咧就即系好平民百姓嗰啲啦。咁细个嘅时候系参加过，因为咧好多屋村咧，佢都会有一啲，就算咧唔系即系公共屋村嗰啲，系都有系咪叫互助委员会咧？类似系呢啲咁样啦。咁 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咯。 应该互助嘅，系 啦。 而家其实我屋企咧都有嘅，你间中咧，譬如我翻屋企搭 lift， 咁然之后咧就会见到有张嘢写出嚟咧，就哦嚟紧咧就唔知去边一度旅行，咁佢又写得好清楚嘅。每一位咧就唔知百零蚊，有啲好平嘅，以前疫情之前有啲好平，咁咧就先咧就搭车唔知去到元朗边个地方啦，乱咁不过咧我哋喺新界多数去市区嘅。咁咧，去唔知边个地方嗰、那个公园嗰度玩，咁咧中间咧就会带你去边度食嘢，然之后回程嘅时候咧就唔知又去一个咩景点，跟住就翻到嚟啦，喺边度集合乜乜乜咁啦。咁咧通常咧都系一嚿水楼下咧就已经包晒所有嘢噶啦。咁而点解咁平可以包晒咧？就是、因为咧我哋有一个叫做话环保基金咧，就系、是、可以咧 sponsor 我哋部分嘅价钱。 环保有咩关系？ 嗱呢、這个咩先？呢、這个环保基金其实系点嚟嘅咧？就系、是、因为屋企楼下起有嗰啲回收嗰啲设施嘛。咁咧佢哋。就会将嗰啲回收设施可能系攞去卖，定系唔知咩，咁、哦、就会有一个咁样嘅基金嘅。 咁、哦、都有啊？ 系噶，咁所以咧、哦，每一次咧，所有任何咧关于屋邨里面发生嘅事情咧，环保基金咧都系出咗一分力噶，包括。我哋呢啲嘅旅行啦，同埋仲有咧就系、是， 啲咩蛇宴啊嗰啲系嘛？ 系啦，蛇宴又有啦，蛇宴真系有啊，其实想参加嘅，但系咧 好想参加蛇宴， 因为呢啲居民协会嘅宣传单张。 但系咧蛇宴咧，嗱喺度又讲少少，岔开啲啦吓。蛇宴咧，佢 蛇宴又要打边个例型啊？呢单嘢， 如果你屋企咧有十个八个成员咧，就唔可以全部买晒嘅，通常都系一家人咧最多买四张飞嘅啫，系咁样嘅蛇宴咯，即系唔可以全部包晒嘅，咁亦都唔可以自己。包一围咁样，唔得咁样嘅。咁、哦、另外仲有嗰啲，譬如中秋节啊、新年啊嗰啲咧，咁我就会派啲福袋俾老人家噶嘛。我哋又唔使夹钱噶， 又系环 保 基 金帮手， 好大嚿钱下，睇嚟有几亿滚存紧。 所以我哋系好踊跃咁样咧，去做好多环保嘅。 即系攞到啲纸皮落去啊，同埋啲樽一定攞去回收啊。 冇错啦，要洗干净跟住摆落去咯，胶啊。 几好啊！ 呢个都几好。 系啊，环保基金帮咗我哋好多嘢。 我电台我成日都嘢都抌去回收噶。 但系我哋冇嗰个基金喎，系啊，我哋又冇嗰啲旅行嘅。資助嗰啲， 如果好似我哋節目一開頭有啲開放日，我都好想有啊。 咁我講翻我自己參與嘅嗰啲旅行先啦。咁咧，但係就因為 如果我哋真係有開放日，電台手下留情要整個攤位都幾好笑。 唔係你整個攤位嚟做咩先？ 咪就叫啲聽眾嚟玩，即係好似 open day 嗰啲咧。你嗰日咪講過 open day 嘅？ 唔係喎，你 即可能每個節目都 你唔係想賺錢係嘛？ 我諗住焗下炮谷，整下棉花糖就算㗎啦。 哦，我以為你話想識下啲女仔添嘛？繼續啦，係 即嗰個咩旅行係啦。咁咧我就冇參與過我屋企而家嗰啲搞嗰啲旅行嘅，但以前細個住圍村年代咧，就因為我有啲親戚咧，好多親戚都係住公屋噶嘛，咁佢哋咧就唔知點解就好中意參加呢啲喎，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會搭單咧。就會跟埋一齊去嘅，咁嗰啲旅行係點樣嘅咧？其實同我哋平時學校旅行冇乜分別，又係一架旅遊巴，可能五十個人，咁然之後永遠都係一啲 family 嚟嘅，跟住喺架車裏面咧嘈喧巴閉，因為好多僆仔，咁然後咧。佢哋做嘅嘢咧，我覺得同你譬如跟一個唔知咩旅行團嘅三日兩夜三水順德一帶嘅嗰啲旅行團係冇分別嘅喎，因為咧就有一個哥哥或者姐姐啦，兩個到啦， 領隊， 類似係咁樣嘅。咁你知嗰啲大旅遊巴咧，永遠都會有一支咪喺度咁樣講嘢噶嘛， 聲一定拆嘅， 係啦，拆聲咁，然之後咧佢哋咧主力係去 entertain 一啲咩人咧，就係 entertain 啲太太。即係啲阿媽係啦 ，entertain 啲阿媽，咁你搞得掂啲阿媽咧，即係啲哥哥仔可能係活潑啲啊，靚女咁嗰啲，佢哋就個個都好聽你話嘅。咁同埋仲一定要做嘅嘢係咩咧？ 想去買下蜜糖啊嗰啲㗎。 冇嘅，其實 呢個我真係有試過。 唔係買蜜糖就冇，就但係咧，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帶你哋去食嗰啲㗎嘛。 乳鴿啊？ 唔係啊，嗰啲咧 士多啤梨。 唔係啊，冇以前邊有呢啲咁咩？嗰啲叫咩啊？咩 咩 茶果？ 茶果。 類似嗰啲甜品嗰啲燉蛋係啦，嗰個嘢係啦， 即係你講緊啲咩？ 你吸引我嚟食海鮮嘅， 我又有兒童不宜。 唔係因為咧，佢可能有一啲叫做比較鄉下，以前我細個嘅鄉下可能就已經係元朗嗰啲已經好鄉下噶啦嘛。咁但係可能佢又真係有一檔燉蛋好出名，嗰啲阿婆整嘅，咁然之後就帶到你過去嗱，你可以去嗰度幫襯，又或者去嗰度唔知食啲乜咁，咁自己走去食咁樣咯。咁但係有一樣嘢係。必然会做的是必然我参加过几团都一定做的 咩呢 就是在车里面呢哥哥或者姐姐呢就噏个谜语俾你听然之后你再估啦 即是灯谜嗰啲 friend 嘛 系一定估嘅。咁咧，我好记得有一次 咧，边、哦、一啲狗系会飞噶？哦，嗰啲 狗， 我即刻作嘅啫，即刻作嘅。 咁唔系，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咧，其实参加呢啲团， 你头先喺个访问度都有讲啊。小弟都唔小心，曾经即系做过下嗰啲名誉领队，名誉领队，你一定要袋住几首呢啲，即系袋住一百几廿条呢啲烂 get 题啊，跟住又有一两首歌啊，咁啊少不免嘅。 系咩？收 系喎，系咩歌啊？可唔可以讲啊？ 咩啊？ 你话袋住几首歌啊嘛？ 诶、哎，唔记得啦，嗰啲啦， 揾食艰难啊！ 有一首叫《我行我素》啊， 唔系呢啲冇人识噶， 因为我好记得，即系好得意嘅。我觉得咧，喺每一架旅游巴里面发生嘅故事咧，虽然不尽相同，但系一定有一啲好貌似嘅地方。 例如咧？ 例如系咩咧？每一团人啊，无论咧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定系翻去内地，甚至乎系只系去长洲，都会有一啲会比较常中意迟到嘅人啦、哦，即系喺法定时间之内你要翻翻嚟嗰啲，咁、哦、啊永远都会迟嘅。咁同埋仲有一啲咧系特别活跃嘅，例如咧有一次咧就系、是玩呢个猜谜语，本来我都唔记得，但系我唯一嘅印象就系佢啦。咁咧有一位太太咧，佢系帶住兩個小朋友。咁好啦，咁啊猜謎語，因為有少少禮物仔咁樣嗰啲，可能係一個擦紙膠咁嗰啲啦。咁佢就好踴躍咁擁佢啲小朋友出嚟舉手答問題喎。係題題都係佢嚟答嘅。咁而嗰啲叫領隊哥哥姐姐咧，都好醒嘅，因為要 entertain 大家嘛。 佢舉手扮睇唔到嗰啲啦，已經係嘛？ 扮睇唔到，係啦。咁但係咧，又唔係真係咁多人會中意舉手參與噶嘛。咁所以個結果係咩咧？舉極都係佢哋，你想避都冇辦法啦。即係好頭兩題係你，第三題冇理由係你，但係啲人又唔爭氣又唔舉啊嘛，就淨係自己喺個口嗰度， 好陰功 嘅，坐喺個位度嗌出嚟。 司儀嗰個好陰功啊！ 係啦，坐喺度嗌出嚟，咁跟住好啦，咁嗰個哥哥姐姐就話啦：，嗰位你企身答啊咁樣。佢由死都唔肯答喎，即係呢啲咁即係會好冷場㗎嘛。咁直至到呢有一題啦，好開心，就係嗰家人唔識答啊。 究竟係有咩狗係會飛嘅呢？ 唔識答。咁但係大家諗住唔識答又冇人識答啦，咁啊好啦，咁啊諗住唔玩㗎，完㗎啦，拉屎一題。咁點知佢哋仲有跟進喎，係咩呢？咁我個題目係咩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個答案呢就係芦苇。即系嗰啲芦苇嗰啲植物咧，咁跟住咧，咁阿妈真系好活跃，阿妈就即刻举手，咁佢举手梗系要理佢啦。系呢位女士，系我想问下芦苇有咩用噶？就系咁啦。咁人哋其实都唔系好知喎。 芦苇系咩驱蚊啊？ 唔知啊，唔系芦苇唔系驱蚊。嗱，一哥而家 驱蚊嗰次系咩？嗰次有一次咪去个农庄嗰度咧，有个阿姐咧送咗几支话又辟邪又驱蚊嗰只叫咩啊？ 香茅。 香茅啊，香茅啊， 对唔住啊，系啊。 但系香茅系咪驱蚊？我唔记得咗。 咁芦苇系咩啊？ 芦苇系生喺啲草， 我谂到个烂 gap， 不过唔好讲啦。 生喺啲 芦苇好似系整 湖边啊，定唔知咩咁样噶嘛？ 好似古埃及人攞嚟整纸嘅。 哦 ，OK， 即系咪又可以摆喺搭落间屋啊？定我唔知啦。咁、总之咧，嗰位哥哥定姐姐咧，又唔系好知点答，因为佢真系唔识芦苇系咩？系啦，同埋仲有以前冇手机噶嘛，你唔可以 check 噶嘛。咁跟住就净系同佢讲咗，系植物嚟嘅。咁噏咗一大轮，佢都仍然系唔放过，系不停咁样问问题。但系佢又唔系挑战你噶。佢纯粹就系个求知欲非常之强，同埋参与度非常之高， 刷存在感。 又未必一定系嘅， 想攞奖品啫。 佢其实佢冇理到佢身边嘅人，佢会觉得啊呢位哥哥或者呢位姐姐，佢哋好叻啊，我一定系可以喺佢哋身上咧可以学到好多嘢，即系嗰啲好 innovation 嗰啲。 咁以前我哋又真系嘅，譬如初初去跟团嗰阵咧，我哋都几敬仰嗰啲领队哥哥姐姐 嘅，所以好容易中意咗佢哋咯。 系啊，即系想同佢哋一齐玩跟，即系我哋小朋友跟住嗰个姐姐，跟住嗰个哥哥。即 系 尤其是譬如我哋细个嗰阵咧，会觉得嗰啲领队哥哥系嗰啲大智青年啊，即系全部都系。张国强啊，郑伊健啊，即系呢啲哥哥嚟噶嘛？因为咧，我真系 三零穿梭机啊，佢讲紧 系，即系我知，即系啲青年活动大事嗰啲人。不过由于佢要帮武家计，所以佢就嚟帮手做领队啦。 你系咪 谂错？唔系啊，我真系有听过呢啲故事噶。你平时做咩？我系啊，冇啊，读紧书嘅。不过 要筹学费噶嘛，咁我哋咪出嚟打工咯。 系、 啊，我听几个 好多年代嘅领队咧，我唔知系咪开始有啲 都系识女仔 嘅，好多害群之马咁样。我成日见亲几个咧，都系手臂，即系平时可能一开始都系着紧 T 恤啦，咁开始下阵热嘅时候就入高玉位，有条龙 何坑嚟咯。 咁然后又会趁大家食饭嘅时候行去隔篱咁啊， 抽烟系啊， 跟住之后 通常咧同隔篱车嗰啲啊，嗰啲司机咧。咁啊，系班友又唔買嘢， 系咯，同埋我亦都有真係撞過，即係唔係香港啦，喺內地嘅本地遊啦，有強迫消費過，又唔係強迫嘅，即係有即係喺嗰度 stay 咗個零兩個鐘， 不停咁樣說服你想你買嘢。 係啦，咁就我記得嗰次係喺廈門，因為屋企人就去咗廈門玩，咁然後就 呢啲、可以講好多，係啦，好多單喎。 嗰只廈門嘅本地遊就唔知佢 你有冇說服過人話？ 跟住之後去鼓浪聚啊，定唔知邊度咩一 lock 嘅地方咁樣玩啦。咁有一站咧就係一個水晶園。 嗯， 好啦，咁個水晶園 都 係 買啲，永 遠都係買啲唔等死。 大件事 好啦，咁啊水晶园我好记得咧，佢喺出边有一盆叫做招财树啊， 系 咁嗰啲招财树咧，其实用铁线翘 就系叫招财树啦， 翘成啲树枝，咁然后喺个端位咧就会有一粒粒嘅嗰啲水晶石咁样啦，碎石咁样， 即系唔系真系植物嚟嘅， 唔系真系植物嚟嘅，系用铁线翘出嚟再加啲水晶咁样，咁我好记得嗰个师傅系咁话，诶、真嘅呢啲，诶真系真嘅。我 唔係你講呢個師傅係個導遊， 嗰度嘅售貨員 係 啦，咁啊個售貨員就話真嘅，真係真嘅。系咁攞火機，系咁彈個水晶，系啦。嗱呢啲我俾個假嘅你摸下，嗱假一彈黑曬，你睇我呢啲彈極都唔黑嘅。咁跟住之後好多盤嘅任君選擇，我諗平咗可能$100，貴嘅成幾千蚊。你諗下係十幾年前內地嘅消費指數。咁、跟住之後就 turn out， 我記得屋企係買咗一盤嘅招財樹翻屋企， 都係服咗嘅。 係啊，就擺咗嗰度嘅。咁而至於領隊喺隔離咧，就唔多嘅，少少推波助瀾咁樣。哎係啊，難得嚟到要買啦，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印象中嘅領隊好多都係。少少古惑啦，咁樣我又唔可以話， 我又唔係咁講噶。 嗱呢啲係 係 啊， 我都話喺我眼中嗰個年代咧，就係嗰啲大智哥哥，同埋佢哋識好多嘢，通常都係讀緊大專噶啦。就出嚟謀下生咁樣。 嗰個我哋細個個年代讀緊大專係好巴閉 啊，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做領隊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我都係有大志嘅職業嚟㗎。當年又可以周遊列國係嘛？係咯。 咁芦苇系咩嚟？ 哎，喝过茶了没啊？ 我未啊，未。 芦苇系。 即刻揾揾先。 系。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是偏远漫长。留下余香，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摧残，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信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怀住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潮涨，悄悄退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信心。放在路。 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风路旁。 我真係好想即係徵集一下咧，大家如果有啲時間嘅話咧，可唔可以即係將你曾經喺啲旅行團嗰度咧，即係被煽動同埋即係鼓勵去買，而又即係唔係好等勢嗰啲嘢，可以話曬俾我知，即係太開眼界嘅。其實咧， 阿阿一頭先俾嗰個咩啊？ 水晶招財樹， 招財樹我都大開眼界。 即係因為咧，通常咧嗰啲嘢咧，你喺街度好少見到 嚇， 即係嗰啲嘢你去到咩嚟？ 又或者你喺街度， 嗰个神奇嘢嚟噶。 你喺街度见到咧，可能佢嗰、那个表达方式系比较上冇办法你引起你兴趣。 冇错。 但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唔知点解会突然间个地位崇高咗。 唔系，佢最主要佢因为佢闩门，但落闸嗰下 啲蛇皮皮带咁样。 系蛇皮皮带，蛇丸。我最记得喺泰国。跟住又講到好勁啦，即係各樣各樣啦。所以咧，如果即係大家有一啲咧，即係千奇百怪嘅， 係 服嘢， 你攞出嚟啊！劉偉恆會幫你買嘅。 聽日見啦，拜拜。